香浓，南风吻脸轻轻，轻依稀月迷蒙，我俩敬畏轻轻，说不完情意浓，我俩敬畏轻轻，今宵多珍重，我俩临别依依，愿太阳快升东，我俩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 萍姐姐，今宵多珍重。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赏梨，早晨早晨啊，各位哥哥姐姐，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赏梨咧，有钱佩佩嘅嚟到星期六嘅日子啦，提下你啦，咁啊日子嚟到咧2021年嘅7月17号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嚟到初八噶啦，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1%。 为什么不回来？ 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 白光姐姐，等着你回来，每个朝头早咧，佩佩翻嚟呢一个做清晨上嚟嘅时候咧，都等着你扭开收音机。啊，而家其实就仲有冇人系扭开收音机嘅咧？而家可能好多朋友仔咧听收音机咧，都系用呢个手提电话或者用电脑嚟听嘅，因为亦都知道可能好多朋友仔都唔系喺香港嘅，可能你喺世界嘅唔知道边一个角落咧收听紧佩佩做节目嘅，都同你打声招呼，早晨，早晨啊！今日咧咁啊，头半个钟都系老歌嘅世界啦。这个时候我们有张露姐姐，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总能等着你眼睛 不懂了啩？呢首歌我哋有给我一个吻啊，有张露姐姐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哇，喺会唔会吹到嚟咧？位于南海东北部的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5点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天气是不稳定和有骤雨和雷暴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 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要不是有情郎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 眼泪是一种都挺特别的武器来的。好像小孩子如果一喊的话，即到大人的就好啦好啦好啦，那不要做啦，好啦好啦好啦，不要吃啦，是不是很容易呢眼泪就会令到你的人融化的了。例如如果你情人流的眼泪，你会不会都因为这样好啦好啦，那算数啦，我们和平地坐在这里倾下啦，等等这些情况出现呢？或者其实有些人流眼泪，你见到他流眼泪，其实你是很惊恐，因为他不伤心，不去到最极端的时候他都不会流眼泪。当你见到他流眼泪的时候，你的心一定是很慌，一定是想究竟我应该怎样可以帮他呢？情人的眼泪，我们有潘秀琼姐姐的歌声。哎，不要说眼泪了，笑一下算了。 我清早起床，睡意浓，睡眼尚迷蒙，我忽然想起今日是假日好时光，打电话约了 Miss 陈在公园碰头，谁知我身上穿汗衫，左鞋右脚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匆匆赶到公园口，见他一来到，你看他身材多苗条，脸儿比花娇，我有心表示对他好，上前就拥抱，他转身赏我一耳光，原来认错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讲乜嘢都系假嘅，有爱自然，佢就会喺你身边。用爱将心偷，要偷一个人嘅心咧，用爱就可以融化佢噶啦。嗯，所以咧，如果你有咩事情，或者有啲乜嘢想佢可以开心啲嘅，都系用爱去感化佢，咁就搞掂噶啦。即系好似我咁用爱去令到你哋咧可以继续留喺呢一个收音机旁边咁，因为我真系用心咁去拣歌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咧真系播放率都好高，因为真系佩佩最中意最中意嘅其中一首歌啊！有听我做节目都知啦，我第一饼剧石带俾钱买嘅剧石带就系买阿姐汪明荃嘅《千王之王》呢一套电视剧嘅卡式录音带。咁啊，当然咁啊，主题曲就系呢一首《用爱将心偷》啦。嗱，呢个礼拜咧都系拣嚟一啲五个字嘅歌曲，哇，真系多到不得了啊！呢一首都系，你会唔会谂我都其实会拣呢一首呢？ 旧梦不需记，逝去种种，昨日冰已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只 旧梦不需记，五个字嘅歌曲又点会数唔到呢一首啦？嗬，芬妮姐姐，每当变幻时， 怀念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 水。 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啦，啱天文台咧转咗呢一个最新嘅预测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下周初咧，天气系唔稳定，同埋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7:30，雷暴警告。咁啊，大家。冇咩特別咁啊，要做運動嘅留喺屋企咯，係嘛？唔係一定要跑步嘅話，都可以喺屋企原地跑啊嘛，係嘛？不過冇咁大聲，可能咧樓下嗰層會真係多得你唔少。聽下歌咯，我最中意一路聽一路唱。不過如果屋企人未起身，或者隔離鄰舍未起身，就真係冇搞啦。細細聲，大大唱啦。 女儿意英雄痴，吐尽恩义情深几许， 采爱约怎管思，心中也留多少罪。 情不会悔， 献尽爱竟是爱，风中化成唏嘘句， 笑莫笑 仍悲 莫悲， 我哋有相关关正杰关加上关谷英的两忘烟水里。李丽蕊小妹妹日记，时间来到早上的5:54，听紧的咧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六朝头早为你而设的清晨赏梨，当然有我钱佩佩为你主持啦。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要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歌声要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要送万万里跨远地， 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让光在我心里照耀，光辉欢笑永伴随，好歌献给你，愿你藏从漫漫你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 基郎文的这首好歌献给你，将时间带到早上的5:59啦。咁一阵间就会有6:00的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的清晨爽利。大家都知啦，喺6:00到6:30呢段时间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六咧就有我哋熟悉的老友记啦，梁万福医生出现。咁记得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紧呢个无记性啦，唔知系咪大家都会谂下，上个礼拜讲咩咧？会唔会？都已经去到咁嘅地步咧，其实唔系单单年纪大嘅朋友冇记性，陪陪都觉得自己冇乜记性啊。不过唔紧要，有我提你啊。这个时候提你听6:00新闻简报。 为咗遵守社交距离措施，每日限制最多13,000人参观，大约系正常情况一半。

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哇！時間過得真係快啦，已經嚟到咧上晝嘅六點零九分啦。咁啊，聽緊嘅咧仍然都係香港電台第五台啊。星期六朝頭早嘅清晨上嚟，咁啊，星期六咧有錢佩佩陪伴你啦。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個雷暴警告陪伴住你。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朝早嘅七點半鐘，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提提哥哥姐姐们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7月17号，农历咧就系呢一个嘅6月初8噶啦。室外温嘅27度啦，相对湿度90%。嚟到呢个时段咧，咁啊一阵间咧就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上个星期同大家讲下冇记性，今个礼拜继续讲冇记性啊。冇记性呢三个字咧真系好得人惊啊！佩佩成日都觉得自己冇记性，会唔会你都曾经试过讲讲下嘢？哎呀，我啱啱讲嗰句系咩嚟嘅咧？点解我谂几都谂唔起，又冇？试过喺碰口碰面碰到嘅人，啊你好熟口面，我哋喺边度见过咧？噏极都噏唔到个名嘅咧。咁系唔系就系冇记性咧？咁冇记性咪由佢咯，系咪？咁如果真系冇记性得好严重，系咪一个病嚟嘅咧？留意住一阵间梁万福医生嘅讲解啦。讲起一啲五个字嘅歌，真系好多好多选择。以妹姐为例，佢自己都有好多歌系五个字嘅歌曲啊。不过今日咧拣嚟呢一首，佩佩都好中意嘅《交出我的心》。 交出我的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歌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凭一果我牺牲，交付每分诚恳。倾出我的心，全倾出我的心，我愿承奉每一分欢欣，爱在燃亮我，求爱燃亮我，不怕让爱火焚身。倾出我此生，凭一片真心，将美丽与君平分。的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歌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凭一果我牺心，交付每分诚恳。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好啦，六点钟新闻之后，健健康康在清晨。除了有佩佩之外，还有这个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的。梁医生早晨。 早晨。 是啦，咁梁医生就上个礼拜讲緊呢一个冇记性啦，咁今日呢可以继续就住呢个冇记性讲下啦。咁上次就讲到呢，就最好自己本身有个家庭医生，咁就可以呢睇住屋企人嗰个健康嘅状况嘅进展，咁就容易啲去掌握到有唔同嘅疾病啦。咁讲緊啦，譬如作为屋企人啦，咁见到屋企嘅哥哥姐姐可能真係开始有少少系认知障碍嘅问题。即是很彷徨的，因为其实最担心是去到一个位置，就是他连自己都不认得，又或者是最担心是说他连屋企都不识翻。这些我想是很多有认知障碍症的屋企人最担心的问题。 嗯，那就我想首先呢，其实就说记性好又不需要即刻惊到是认知障碍症的。咁咧就记性唔好咧，就可以帮助嘅记性好啲嘅。 系咁有咩可以帮助咧？嗱，呢个好紧要。 系呢个我谂所有人都重要嘅，即系二十岁又重要。即系你个女考试之前，你就令到佢记得好啲。 煲猪脑汤啦，系咪？但系我知道唔得嘅， 唔得噶，而家冇人。有冇食猪脑嗰样嘢噶？ 有嘅，我都见有猪脑炖汤，都仲见到有。 仲有嘅咩？我记得我细个成日都每个星期都要俾阿妈佢食猪脑。 嗱，所以做到医生啦，系嘛？但系我又咁样讲，嗰阵时我记得我曾经考过第一咧，嗰年都系爸爸逼我不停咁饮猪脑汤，其实真系有冇根据嘅咧？ 我就我哋如果食猪脑多，就可能我哋啲 胆固醇过高啦， 多即系而家冇人食噶啦。 系 咁，所以咧，其实呢个记忆力咧系可以去增强嘅， 系咁有咩方法咧？嗱，做运动就可以增强体魄， 多用 个脑点样咯？ 多用脑啦。 哦，咁系咪睇多啲侦探片啊？ 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喺嗰个读书嘅时间咧，都会话有一啲嘅方法令你记得嗰啲书好啲啦。 系， 即系话写多啲， 系 再即系谂翻多啲。 嗯， 其实写记同埋谂 系 就系增强记忆能力。 咁 我哋其实好多时呢，就係你怀疑一个人，即係佢有冇即係记忆衰退呀、甚至乎係咪即係病理性嘅记忆衰退呢，就可能係佢用得少嘅。 係。 即係唔用脑。 係。 即係唔用脑係咩呢，嗰、那个老人家佢75、80岁， 嗯。 佢又冇乜社交圈子。 係。 又唔去老人中心。 係。 咁咩啲仔呀、孙呀返晒学返晒工呢，佢係督喺度。 係。 淨係睇個電視機，咁睇電視機有時候瞓咗覺，咁其實佢冇嘢要記嘅，冇嘢要記嘅時候，咁慢慢佢 就唔使記咯， 即失去個記憶嘅功能，即係嘅能力失去咗，即係少用。咁所以咧，第一樣嘢咧，睇下係咪可以提升嘅記憶先。 咁係咪每日出街咧都俾條難題佢？嗱，你今晚翻嚟我放工，你要答我咁樣咧？ 做下努力啦。咁另一個，我哋頭先講啊。多写多用多记， 系 即系话佢所以可能需要写翻啲嘢啦，写日记啦。我好多时都教啲屋企人，你叫佢写下日记就帮助到噶喎，写下备忘录、日记。咁我哋甚至乎可以吓俾个牌佢写低啲嘢啦，即系有啲嘢咧佢可以望睇嘅。 嗯， 咁呢啲咧都系重要嘅，所谓记忆力嘅一个即系 reminder， 等佢。记得好啲。 咁如果而家啲哥哥姐姐都好兴呢一个社交网络㗎嘛，咁叫佢多啲睇下 Facebook 啊，即係望下咁样留下言啊，咁系咪都即係叫有助佢可以增加佢个记忆力呢？ 嗰啲又唔系嘅，嗰啲同睇电视差唔多嘅。 哦，点解呢？因为佢都有留言㗎喎。 睇完就冇嘅呢啲。 哦。 即係话我哋要等于要考试。 系。 你諗下呢，你个女要考试。 系。 你个12岁嘅女要考试，咁你点呢？你督促佢做功课啊？ 系督促佢做功课，通常都系我记得佢未记得噶嘛。 咁啊系咧，就系呢样嘢，就系令到佢记得多啲啦。 咁咪即系俾个孙仔孙女俾老人家凑，咪啱晒咯。 啱啊，都系噶。其实就系个寄托， 同埋佢覺得有用，因為佢以前都係好叻嘅，可能係教書嘅喎。 係 咁咪又去到六十歲退咗休，而家七十幾歲，咁咪遊離浪蕩，冇乜嘢，即係、即係佢都唔需要記啊，即係太耐冇需要記，咁所以啱啦。要小朋友要翻學咧，要開始叫佢嚇阿公阿婆，你記住提佢啦。 哦，系要叫翻阿公阿婆提佢。 你记住提佢咧，咁咪就记住提佢啦。系咁咧，咁你开始咧，佢就用多咗啦。 即系话屋企人其实要发掘一下，哥哥姐姐有啲乜嘢平时佢都系叻嘅，或者佢有啲咩可以补足到嘅，咁你就要交个责任俾佢啦。好似嗱，我个老爷佢做手工好叻嘅，所以我啲小朋友嘅手工咧，我就全部交晒俾老爷啦。哎，老爷你搞掂佢啦咁。咁老爷又做得好妥妥当当嘅，咁系咪即系当中喺个过程里边，其实佢亦都可以运用到佢记忆力，或者令到佢可以有个满足感咁。 系啊，呢个系好嘅方法嚟嘅。譬如话，哦，嗰、那个婆婆啊，以前教书嘅，好叻中文啊、英文啊，好多数学嘅，咁你真系叫佢教个细蚊仔， 系佢又有耐性， 咁佢又真系会个脑袋会激活翻啊， 系 俗语激活翻， 系 即系话。佢開始攞翻啲嘢出嚟，又要睇翻，因為佢又要睇翻佢嗰本書。係佢嗰本書咧， 温故之身 就開始咧就要記下嗰本書嘢嘛。係咁，佢又練翻好啲咧。咁呢啲係就話，即係覺得佢係一啲輕微嘅記憶力失調咧。 係 咁，咪可以攤翻著啲咯。 咁係咪即係話，譬如就算好似佩佩咁四十零五十歲嘅朋友仔，咁開始即係記憶力開始即係開始慢慢即係減退嘅時候，我哋揾啲嘢讀下啦。读下书啦，咁系咪好啲咧？咁就算系八十岁都可以读书噶嘛，系咪？ 系啱。 即系我睇下金融武侠小说啦，如果我好中意嘅，咁而家唔好开电视睇金融嘅电视剧，我哋攞本小说出嚟睇，咁系咪会更加好 咧？都系有用嘅，所以我哋即系所谓持续学习系重要嘅。咁、所以咧，即系唔好游离浪荡啦，净系对住个电视咧系单向嘅。 系。但系收音机系咪会好啲咧？ 听收音机应该好啲嘅。 系。 咁但系另一样嘢咧，话去上下堂啦， 系 去。学啲嘢啦， 学唱歌咧， 唱歌、写字、画画，全部都有用。 系咪即系除咗学习之外，有社交都令到佢嗰个记忆力系会增加？ 会嘅，因为你要即系有反应啦。咁呢啲咧都系我哋即系针对喺个记忆力衰退里边可以做嘅一啲嘅方法。 系 咁运动咯，即系啲学跳舞，学跳社交舞 噶嘛，系 系学跳社交舞有音乐， 系 又要学咗。跟住练翻出嚟，学打太极啊、六通拳啊啲咧，其实全部都对个记忆去提升。咁所以对一啲未系严重病态记忆能力嘅人，一啲系生理记忆退化人咧，可以提升嘅能力嘅。 系嗱，咁如果万一已经系确诊咗佢有呢个早期嘅认知障碍啦，咁作为家人又点样帮佢，或者佢自己点样帮自己咧？ 嗱，头先都提啦，就系话我哋嗰、那个。尤其是早期嗰啲咧，其實個腦袋能力仍然存在嘅。我哋就點樣去令到個記憶能力再提升翻？就話頭先講嘅全部都應用嘅，即係冇病同有病都係應用嘅。就話你個腦袋咧，其實早期嘅認知障礙症咧，佢腦袋仍然有三至四成有用嘅。只不過咧，啲三四成可能唔係用得好好。即系话我哋提翻佢出嚟咧，咁佢又会活跃翻咯。活跃翻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即系记得好啲，记得好啲嘅生活质素好啲啦。咁都系早期，即系我哋认知上我哋称出早期、中期、晚期。早期咧，我哋透过好多嘅行为嘅行为方面啊、记忆嘅培训啊呢啲咧，其实可以提升嘅。咁就写日记、做备忘录。多啲提翻佢，多啲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咧，等佢要用多啲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有明显嘅改善嘅。咁多人一啲认知障碍症，如果系阿尔兹海默氏症咧，就可以使用一啲药物去提升翻啦。甚至乎啱最近喺新闻嗰个有一个新嘅药， 系 咁呢个咧，可能未来有啲新药咧。是可能對抗到早期嘅認知障礙嘅問題，跟住我哋就亦都頭先你講擔心喺屋企人發覺係即係話啲嘢唔記得咗啊！之前講父親節去咗邊度食個好嘅晚飯都唔記得咗啊！你都唔記得咗呢啲咧，就係話佢擔憂點算咧？佢幾時咧就係咩都唔記得，連我唔記得。係 啦，呢、這個真係最擔心啦。 咁咧其實都個時間都係長嘅。如果係以現時嚟講咧，我哋喺個醫學嘅治療嚟講咧，我哋喺認知障礙症嘅問題嘅人士嚟講咧，佢個嗰個所謂個病情咧，係可以由初步嘅早期確診到去到即係好晚期。 嗯， 咁舉個例子咧，其實高坤教授嘅啫嘛， 係 由診斷到死亡係15年啫。 嗯， 咁佢由初期去到比較嚴重，佢都有即係8年時候先至會嘅。咁所以有啲時候咧，都唔需要太擔心。不過喺早期嘅時候咧，我好多時都會建議俾啲屋企人就話，咁啊盡可能有一個全職照顧者啦，開始。 嗯。 咁可能就要請個家佣啦，即係如果唔係咧，就係、是、你個心好啦，或者即係你要係有一個人咧，由佢初期嘅時候會照顧到佢晚期， 即係可以有一個記錄，知道佢個進展啦。嗯， 同埋咧，尤其是如果你即係佢真係唔得，請工人就唔好佢唔得，佢就請工人喎。 嗯， 即係話佢仍然能夠做一個交到朋友嘅時候咧，就請一個工人。一路同佢睇住，知道佢个身体状况点啊，需要系咩嘢咧？ 同埋个病患者都会信任佢。 系啦，大家都有去到真系去到后期嘅时候，佢唔记得嘢嘅时候，佢即系人就帮到佢啦、 嗯。 但系如果调翻转，如果你话到后期真系大小便都有困难，咁嗰阵时请人，佢可能因为唔识嗰个人咧，佢会好多时有啲幻觉啊， 嗯嗯嗯 或者即系被害感觉，有啲人话偷嘢啊，咁啊好多时候话即系你我哋好多时候即系佢唔见咗嘢啊嘛。 嗯 梗係如果唔識嗰個偷㗎啦、 嗯， 外人嚟㗎嘛。咁呢啲咧，我哋都需要去開始諗。咁當然另一個好重要咧，我哋可能遲啲同大家講，你要預備佢到時簽唔到名㗎喎。 係 佢可能有屋啊，或者有股票啊，基金啊，保險，佢簽唔到名就攞唔到錢㗎咯。咁你要預下到時點算啊？我哋可以講 早啲辦理啦， 做一啲叫。可能有啲人加簽名啊，咁、但係我哋好多時就話要做持久授權書啊，即係話即係懵咗嘅時候有人可以幫佢簽名咁 樣。嗯嗯，咁啊，但係當然你話呢一啲就真係要慢慢好好咁商討啦，尤其是如果唔係得一個嘅小朋友，可能有幾個嘅小朋友咁，更加需要即係好好咁處理啦。 係啊係啊。 嗯，好啦，咁今日就唔該曬林萬峰醫生嘅，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嘅話題，我哋繼續探討啦。拜拜。 拜拜。 落花飞舞飘满大地，叶色暗淡不禁唏嘘，别已恨茫茫，别了背上悲，梁上烟一双偏纷飞，忍看花浅泪，愁绝鸳鸯侣，恨怨过天相对泪水，离情别绪，朝万年爱侣。啊，千般相思心挂虑，唯每轻抹腮挂热泪，望每珍中又要相思。莫记失意时，细记住两心虚，情重意心口莫垂泪。君不贪恋野路，情意心间记，梦里闺中相唱曲。愁云尽散，心意若似醉。啊，中消失恐惧， 冇钟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28过啲啦，咁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再见到大家咧，就系下个星期四嘅清晨爽利时间，希望到时都可以见到你啦。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7:30钟。约定你星期四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共妹相约春节落聚，月底花音倾诉相思，夜里莫眠迟，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喺一个有关咧香港国安法嘅研讨会，咁提出啊，系对未来治港人才要符合五点嘅要求，咁亦都指出咧要确保香港未来三场嘅选举可以顺利进行。我哋依家会同大家报道相关嘅内容同埋各方嘅回应。 在疫情之下，過去年幾香港人都難以外遊，不過今日就會有一個歐洲團出發，另外有幾間旅行社已經登記在暑期出團去歐洲。有專科醫生指歐洲目前疫情嚴重過香港，